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六，农历8月26，北京小雨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为阿联酋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做视频致辞。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人们在欢歌笑语中欢度佳节，共祝国家繁荣昌盛。国庆假期首日，预计旅客发送量超过630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做好疫情防控，为群众打造美好旅途。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清洁能源造福祉深海一号底气足。第13届中国航展迎来首个公众日，观众近距离接触国产先进装备，感受祖国伟大发展成就。 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领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 共庆新中国成立72周年。 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逼近70万。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为阿联酋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做视频致辞，请听报道。习近平指出，阿联酋迪拜世博会是在中东地区举办的首届世博会，各国围绕沟通思想创造未来这一主题，展现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和成就， 加强对话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中方倡议，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回应时代呼唤，加强全球治理，以创新引领发展，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不断迈进。中国愿同各国加强交流合作， 把握创新发展机遇，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努力。祝迪拜世博会取得圆满成功。 2020年阿联酋迪拜世博会当日开园， 世博会中国馆同日开馆。中国馆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和机遇， 展示中国在航天探索、信息技术、现代交通、人工智能、智慧生活等领域发展成果。 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华夏之光， 占地面积4636平方米， 是本届世博会面积最大的外国馆之一。 在为期6个月的迪拜世博会期间，中国馆将举办中国国家馆日活动、春节文化盛典、青少年设计创新实践交流与展示、大熊猫主题展览等活动。 国内26个省区市以及40多家领军企业和机构将举办展览展示、经贸论坛、文艺展演等近100场活动。总台央广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中国馆华夏之光主体建筑综合运用了斗拱、中式花窗格等中国传统建筑元素，远远望去仿佛一盏华贵的灯笼。中国馆政府总代表、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胜峰采用中国灯笼造型，将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建筑理念、现代科技巧妙结合。中国的灯笼造型象征团圆、光明、寓意欢聚、沟通， 表达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繁荣发展的共同理念。此次中国馆通过演绎灯光、 建筑照明、 LED影像、 无人机等多重技术手段相互呼应配合，与天地间形成立体的画面，成为迪拜世博会的一道亮丽风景。中国馆艺术总顾问 第29届奥运会开闭幕式灯光总设计沙小兰说， 这次中国馆的所有的硬件呢， 都来源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制造， 不论是无人机、 LED屏幕 和灯具和里面的控制系统，包括音响系统、大屏幕等等，都是源自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制造。 据了解，中国馆试运行当天开馆5小时就迎客5000多名。中国馆政府总代表、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胜峰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无法前往迪拜实地参观世博会的观众可选择云上中国馆 远程实景参观， 建设了云上中国馆，将在世博会举办期间让中外观众远程实景参观中国馆，同时中国馆官网和各平台官方账号也将为各项活动直播提供在线转播服务，将让更多的观众通过线上方式感受中国馆的魅力。 国庆假期，各地国旗飘扬，花团锦簇，组织丰富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人们在欢歌笑语中欢度佳节，共祝国家繁荣昌盛。请听报道。 国庆假期，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镇崔庄村3000亩冬枣林喜获丰收。村里组织起文艺汇演，通过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喜迎丰收，庆祝国庆。崔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徐林成： 今年呢，又逢这个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利用我们的本地的特产冬枣还有玉米呢，摆了一个100的造型，共同呢祝愿我们的国家呢繁荣昌盛。 四川成都成华公园码头千年荣城幸福锦江2021夜游锦江国庆特别活动开启，首艘大运会主题游船沿江而下，游客可以欣赏沿岸美景。在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异地搬迁安置点的社区内，歌曲《望牛山歌》、舞蹈《祖国你好》等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笑声不断。沿河自治县河州社区居民肖江芬： 这样的文艺活动让我们广大居民在享受快乐的同时，也提升了文明素养，共建文明社区。 看到这个雕塑就想起了在 今年国庆，河南民间文化艺人通过创作面塑剪纸作品展示传统非遗魅力。在河南商丘下邑县文化馆，庆国庆剪纸作品展展出的近100幅作品中有建党百年系列、乡村振兴系列，线条优美，寓意丰富，反映出人民群众爱党爱国的家国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剪纸爱好者赵小华： 我的剪纸作品名字叫百花争艳，寓意我们伟大的祖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们生活繁华似锦，红红火火。 昨天是国庆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预计发送旅客总量超过6300万人次。北京、杭州、广州、武汉等多地火车站迎来今年最大客流，铁路安排加开旅客列车1346列。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在做好节日期间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同时，全力做好客运服务，为旅客打造舒适欢乐的旅途。请听报道。 各位旅客，为了您和他， 国庆假期在湖北武汉火车站安置的小喇叭重复播报，提醒旅客佩戴好口罩，保持安全距离。车站还采取限时候车、梯次进站、限流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防止人员聚集。工作人员郭曼丽： 加大对候车室、进站口、出站口的消杀频次，对卫生间、门把手按钮这种公共部位进行重点消毒。 甘肃兰州火车站也迎来客流高峰，铁路部门紧抓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也对特殊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兰州车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方正： 从我们的进站通道到我们的验票通道都有我们的老年支援服务岗，没有办法出示健康码的，我们会主动帮助他进行一个验码，确保他这个旅途过程中能够顺畅。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奔驰在祖国各地的列车上也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京张高铁冬奥专线的雪之梦乘务组在车厢内精心布置，营造迎国庆迎冬奥的浓厚氛围。在深圳北站，在上海开往嘉兴的红色旅游列车上，各地都开展了迎国庆、歌唱祖国的主题活动，为旅客营造舒适欢乐的旅途。在西安开往深圳的高824次高铁列车上，西安客运段的乘务员们正在和乘客进行国庆小知识的有奖竞猜，大家还一起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等歌曲。乘务组还为参与活动的乘客准备了礼物。高824次高铁列车长汪静： 最近14运会刚刚在西安闭幕，我们给旅客准备的小礼物就是列车定制的14运的主题口罩，还有印着14运吉祥物秦岭四宝的扇子。我们想用歌声和欢笑声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中国 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清洁能源造福祉，深海一号底气足。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 深海一号能源站是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总重量超过5万吨，最大投影面积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总高度达120米，相当于40层楼高，最大排水量达11万吨，相当于三艘中型航母。其船体工程焊缝总长度高达60万米，可以环绕北京六环三圈，使用电缆长度超800公里，可以环绕海南岛一周。这样的庞然大物是为深海一号大气田开发而特别设计的。今年6月25号，深海一号大气田顺利投产。深海一号大气田投产现场总指挥徐可强说， 实现了我国油气勘探开发能力从水深300米到水深1500米超深水深的能力的跨越，这种跨越标志着我国实现了全水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的突破，这是中国海油践行海洋强国战略的又一重大突破，也是继海洋石油981之后又一深水的重大突破。 深海一号大气田距海南省三亚市150公里，探明天然气储量超1000亿方，每年向粤港琼等地稳定供气30亿立方米。目前正在通过环绕海南岛、连通粤港两地海底管线，向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源源不断地输送来自深海的清洁能源，可以满足大湾区1/4的民生用气需求，成为南海新的能源供给中心。 这个供气能力也使我们国家的南海的供气能力达到了130亿方，相当于每年海南岛用气量的2.6倍，不仅可以有效地带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会助力当地的能源结构的转型和早日实现双碳目标。 深海一号大气田最大水深超过1500米，最大井深达4000米以上，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发现的水深最深、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海上超深水气田。深海一号能源站按照30年不回雾检修的高标准设计，打破3项世界级创新技术，还突破12项卡脖子技术，成为中国海洋工程装备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刷新了全球同类型平台建造速度之最。深海一号大气田开发项目总经理游学刚： 深海一号能源站是按照疲劳寿命150年进行设计的，可以抵御100年一遇的超强台风。平台搭载了近200套的油气生产设备，实现了天然气的生产、外输、凝析油的生产、储存、外输的一体化功能。 深海一号能源站的建成投用，一方面可以将来自深海的清洁气源输送到千家万户，更重要的是可以带动周边陵水25-1等新的深水气田开发，形成气田群，依托已经建成的连通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天然气管网大动脉，最大限度开发生产和输送天然气资源。徐可强透露，预计到2025年，我国南海、英歌海、琼东南、珠江口三个盆地天然气探明储量将达到10000亿立方米。 我们预计到2025年，中国南海会实现探明天然气储量超1000亿，会实现南海1000亿大气区，可以更好地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清洁能源的需要。 第13届中国航展昨天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大家现场观看空军飞行表演，近距离接触国产先进武器装备，感受祖国伟大发展成就。总台央广记者胡晶、李晓波、郭淼报道。 上午11:30，空军81飞行表演队6架歼十战机呼啸而来，仰角跃升翻转，拉出红黄蓝三色彩烟。空军81飞行表演队副队长景飞： 我们采用6G大舰队超低空通场，中间的4架飞机采用红色和黄色拉烟，代表我们国旗的颜色，两侧的飞机采用蓝色拉烟，代表我们的空军保卫我们祖国的蓝天。 81飞行表演队和红鹰飞行表演队上演的一系列完美高难度飞行动作，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第三次参加中国航展的观众刘昌： 精彩无比，大家热情不减，期待我们这个空军不断的发展壮大。 飞行表演结束后，空军飞行员们拉起鲜艳的5星红旗，向观众致敬，为祖国祝福。 八一飞行表演队一号机女飞行员何小丽。 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作为一名飞行员能用这种方式守卫我们祖国的蓝天，让我们祖国更加繁荣更加昌盛，是我们作为一名军人应该的职责。 来自天南海北的军迷们感慨，人民空军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令国人振奋。十四岁小军迷激动地说， 看到了歼轰七，再看到现在的歼-20，从当年歼-5直到现在我们百花齐放的各型战机，祖国现在是越来越强大。 今天上午11点，中国之声将继续推出第13届中国航展特别直播《长空战甲云争锋》。 本台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昨天印发关于支持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要求从拓宽就业渠道、支持创新创业、提升就业能力、优化就业服务四方面，进一步完善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创业支持体系和便利举措，允许符合条件的港澳青年报名参加3支1扶计划招募，为有创业意愿的港澳青年提供有针对性的创业培训，鼓励粤港澳大湾区用人单位为港澳青年提供就业见习岗位。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本月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森林密布，江河奔流，万物生长，多样世界生生不息之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神奇生物在中国》，今天播出《大熊猫不再濒危》之后，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又发现了新鲜的大熊猫粪便，应该是个母猫带来一只小猫。 说话的胡强是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木江坪保护站副站长，参加工作11年，这是可以与野生大熊猫不期而遇的11年。 每天到野外巡护嘛，发现有没有什么火灾隐患呀、有没有什么破坏野生动物啊、破坏野生植物的一些行为，进行一些大熊猫和它那个伴生动物的栖息地的监测。 2016年12月5号，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通过，在大熊猫栖息地上，一个地跨川陕甘三省，覆盖70%大熊猫栖息地的全新区域由此整合，在全部2.7万平方千米的国家公园试点面积里，未纳入保护的地带逐步得到填补和连通。 下雪喽，想象一下这温度也好低。 背着巡护工具和干粮，身着冲锋衣，脚穿胶鞋，胡强和他的同事照例对无人山区进行巡回穿行。 一般我们要做大熊猫的监测啊，一般都是几天十几天的在野外。 在距离木江坪保护站100多公里的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繁育研究同样经历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侯荣说， 这些20多年的发展，我们现在解决了大熊猫从繁殖到种群遗传管理到健康管理的一些关键的技术难题。现在大熊猫的种群增长率提高到了12%，是过去的12倍，成都大熊猫种群才可能从18只发展到206只。 根据第4次大熊猫种群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已经增长至1800多只。生态环境部等部门今年明确，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在胡强看来，这次降级是对他所参与的大熊猫保护工作的一个阶段性评价。 我们像我们拍到野生动物、野生大熊猫那个频率比以前高多了，像近2年拍到好多野生大熊猫待宰的一些行为啊的画面，我们还是必须像以前或者比以前要更好的保护大熊猫。未来肯定是更希望能参与野外保护这方面的人会越来越多。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30号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含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10例，均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黑龙江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5例。截至9月30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892例。截至9月3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1145万2000剂次。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54168例，达到2,335,3524例，死亡病例增加5812例，达到477503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3,548,632例，死亡69,647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11,160例，新增死亡病例2,994例。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当地时间10月1日宣布，计划发布政令，强制要求加州小学至高中的返校学生和教职员工接种新冠疫苗。加州因此将成为美国第一个强制要求学生接种疫苗的州。所有拒绝接种疫苗的学生将被要求在家独立学习课程。 美国知名专栏作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迈克尔·希尔奇克日前撰文批评美国主流媒体在大量科学研究结果已证明新冠病毒自然起源的情况下，仍蓄意引导舆论，推动人们相信实验室泄露说。希尔奇克列举了一系列病毒学家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他认为，尽管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新冠病毒经由蝙蝠等野生动物通过自然途径传染给人类，但一些美国媒体还在故意混淆视听。 罗马尼亚一新冠肺炎定点医院10月1日上午失火，导致7名新冠肺炎重症病人死亡。据当地媒体报道，当时该院共收治113名病人。据称，起火原因可能与设施陈旧、超负荷运作等因素有关。 阿富汗临时政府第一代理副总理当地时间9月30日晚敦促各国重新开放驻喀布尔大使馆。 伊朗陆军地面部队10月1日起在伊朗靠近阿塞拜疆的西北边境地区举行军事演习，装甲车、火炮、无人机和电子战作战系统等在直升机空中支持下参加演习。据介绍，演习期间将测试可精确打击目标的长航时无人机、新型电子战作战系统等最新军事装备。 西班牙拉帕尔马岛火山当地时间10月1日继续喷发。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拉帕尔马岛火山出现了另外一个火山口，至此，火山此次喷发共计已经出现3个喷发口。研究人员警告称，可能将有更多基础设施遭到毁坏。截至目前，火山喷发产生的熔岩流已经导致超过1000座建筑受到损毁。 几内亚政变军人领导人马马迪·敦布亚10月1日在首都科纳克里宣誓就任几内亚过渡总统。 今年5月，在马来西亚出生的第3只大熊猫宝宝10月1日在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首次与公众见面。大熊猫宝宝5月31日出生当天是中国和马来西亚建交47周年纪念日，而10月1日的首次公开亮相恰逢中国的国庆节。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刘梦雅，主播方亮、文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